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6月30号接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的特使、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萨尔瓦多·安东尼奥·巴尔德斯·梅萨同志和他一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与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特使一行举行会晤，并进行了交谈。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特使一行访问我国后，说这次访问在推动朝鲜和古巴的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方面成为一个重要契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古巴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举行，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再次当选为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金正恩同志说，萨尔瓦多·安东尼奥·巴尔德斯·梅萨同志向朝鲜劳动党详细地通报了古巴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举行情况，使我们对古巴共产党所重视的一些问题和古巴党政府和人民要坚持高举反帝社会主义事业旗帜的意志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说，古巴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对加强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具有重大意义，并向正在为建设一个符合古巴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古巴党和人民表示战斗问候和热烈拥抱。他说，虽然朝鲜和古巴从地理上相隔很远，但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一条战壕里战斗，朝鲜劳动党政府和人民始终站在古巴党政府和人民的一边，并表示坚信朝鲜和古巴的两党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将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萨尔瓦多·安东尼奥·巴尔德斯·梅萨同志向朝鲜人民的最高领导者、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转达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和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的亲切问候。他表示感谢尊敬的金正恩同志在英明的领导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斗争的百忙之中，也深切关心代表团的停留日程，今天还抽出宝贵的时间来接见代表团。他说，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表示热烈祝贺最光辉的继承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革命事业的尊敬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为能够当面转达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的亲切问候而感到极大的荣幸。他说，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与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和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一起缔造的，正在尊敬的金正恩同志和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的格外深切的关心下巩固和发展下去。不断巩固和发展古巴和朝鲜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古巴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说，古巴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了古巴绝对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要持久发展社会主义和要继续发展同传统的历来支持古巴革命的朝鲜等所有国家的团结关系的意志。在谈话中，互相通报了朝鲜劳动党和古巴共产党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以及两党两国在党的活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认真交换了对国际形势的意见，并就所有问题达成共识。萨尔瓦多·安东尼奥·巴尔德斯·梅萨同志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转交了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赠送的礼物，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此表示谢意，并同特使一行合影留念。